回来这个星期呢，金匮天下了啊。上个星期就是那个匮乏的情况是两极化啊，那个欧元呢 啊然后英镑呢、啊、都飙了上去啊，但是呢日元呢商品货币呢都比较弱啊，是吧？啊，安东尼也在录音室里面为大家分析那个匮乏的情况啊。 这你说的对啊，你看看那个好像有一个靠下本呢，就是那个 Euro Yen 呢。就是欧元对月元的靠下本呢，它上一个升级呢，就是升了上去五年的高位， 嗯， 啊，最高见就是139.70， 啊， 嗯哼，这个可以说就是因为我们都见到了，就是欧元是比较强，啊，日元是比较弱的， 嗯， 还有就是那个英镑呢，啊，它最高见过呢就是1.6384。啊，是破了今年一月的高位，也刷新了今年的高位，啊，所以我们见到是啊，其实上一个星期的啊汇市呢，真是两极化，啊，英镑跟那个欧元就是欧洲货币呢，是走势比较好，而日元呢跟那个商品货币呢，这就是估压比较大，啊，这是上一个星期的汇市的特性。 先讲欧洲的情况吧，哈。 那欧洲方面呢，欧元的消息比较多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了，就是欧洲啊，我们也说过，欧洲央行其实呢就是不愿意就是给那个欧元升得太高啊，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见到就是啊，欧洲央行已经在前个星期的时候出其不意了，把减息。啊，就是把那个利率的降到那个啊一个几率的低位，啊，所以欧元也跌了下去。但是好像呢，欧洲央行呢也还是不满足这近期的汇价，啊，所以欧洲央行有官员呢走出来就是说，啊，要是有需要的话呢，会进一步的去减息，啊，好像那个诺亚呢，就是那个好像是欧洲央行副行长呢， 嗯， 啊，他说就是啊，那个息率呢可以更加低一点也没有关系， 嗯， 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啊 ，board member 呢，就是那个啊，雀洽局的成员呢，他也说，啊，就是其实欧洲央行要减息的话呢，还是有空间的，还有德国的。报章呢上个星期也报道了，就是说啊，欧洲央行正考虑呢就是推出全新的 LTRO， 就是 招数啊， 对，长期的融资运作， 嗯， 啊，就是向银行呢提供新的贷款， 就是印钞了啊，简单来 说，这一次新的那个第，我可以说就是第三轮的 LTRO 呢啊，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银行要是向欧洲央行拿钱的话，他要把借进来的钱呢，就是放出去，就是像那个企业啊，啊，个人呢、啊、方面，最主要就是欧洲央行希望就是银行把借进来的钱借出去呢，啊，就是希望那个刺激那个经济，啊，希望啊把那个，因为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只有德国的经济是比较好一点，其他的国家，包括那些法国啊。啊，意大利啊，西班牙啊，这些啊，欧元区里面的国家呢，其实经济还是不太好。 嗯。 啊，需求方面呢，还是比较弱一点。 嗯。 啊，所以欧洲央行出招呢，啊，也不奇怪。但是也有一些消息呢，就是对欧元呢，啊，有利的， 比如。 对对对，就是对啊，比如是说呢，就是德国呢，他那个总理就是默克尔了， 嗯， 啊，上个星期有消息出来呢，就是说他所领导的那个基民党呢，跟那个 基督教民主党了哈， 啊，对对对，跟那个另外一个大党呢， 就 是 社会民主党啊， 对，啊，他们达成了协议呢，就是会组一个联合的政府，啊，那就是消除了那个德国他的政治方面的一些不明朗的因素。啊，所以上个星期那个啊，欧元走上去了，也有他自己的原因呢。 嗯、 还有就是说，就是欧元区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也公布了最新的那个通胀的数字，11月的啊 CPI 呢，就是啊消费物价指数呢， 嗯、 就是升0.9， 0.9%。 嗯， 啊啊，比起那个十月的时候，新零啊0.7%呢，是有一点进展呢。啊，所以大家都觉得就是啊，欧洲央行整个升息是它已息的时候，可能不会有新的动作，所以啊，欧元还是最啊，在升期四、升期五的时候，还是升了上去那个1.36美元上面的最高见过1.3621了。 嗯， 但是最后它还是站不稳在1.36上。啊，评级机构呢，美国又再出招了，就是那个标普了 ，S&P 了 ，Standard & Poor 了，他把荷兰的那个评级了，最高的评级就是 降了一级，降低了一级了。 对，本来就是上调 A 的 AAA 啊，现在呢把它降到啊那个 AA positive， 就是 AA 加了。 嗯 啊荷兰他给人家降级之后呢？现在欧元区里面呢，还有最高评级的国家呢，只剩下两个，一个就是德国了， 嗯，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欧元区里面比较经济规模比较小的，就是卢森堡 啊，公国来的其实是， 对，要是不计算那个欧元区的话呢，好像还有一个国家它的评级还是上调 A 的，就是 AAA 的，那个应该是芬兰的。啊，现在啊，只有三个国家呢，是还拥有就是 AA 的 A 的评级。 嗯， 啊哈，那所以啊，短期之内呢，可能欧元还是会比较稳一点，但是它上升的空间有多少呢？我们见到其实欧洲央行它的心意呢，就是不希望就是欧元走得太高，所以我觉得要是大136上面来说，大家的。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走进去看看有什么位置可以抛空一点呢，我觉得应该要是13640附近呢其实可以考虑的了。 嗯 啊，三个升级表现最强的其实不是欧元，是英镑啊，英镑呢 啊 对啊，它最高见过就是1.6384了。比起那个年初的时候1.63，我好像50多，好像最高是，破了今年的高位，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上个星期四还是星期五的时候，英伦银行的那个行长的那个卡尼了，他走出来说就是会考虑呢，就是减少对那个楼市按揭的那个增贴。大家都就想着，就是英伦银行可能它有一个收紧银杆 、 对，收紧银杆的行动，因为最主要就是他害怕呢，英国的楼市是比较会有一个过一日的情况，所以他走出来就是说本来呢，英国呢就英国政府呢是会资助那些。没有足够能力的人就上车了，就是去买楼了。 嗯， 但是现在英伦银行就是说这个政策方面可能有改变，所以英镑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也飙了上去，最高见过就是1.6384。至于它可以还有多少的上升空间呢？我觉得1.6384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阻力。它在上去的位，我觉得不太多，应该是1.645或者再高一点，1.652了，应该它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它是升不上去的。那上一个升级比较弱的呢，就是日元跟其他的商品货币呢，其实跟那个官员走出来出口熟呢，也有一点关系。比如是我们先谈那个日元吧，日本央行呢，他的行长呢就是黑田东彦呢，他跑出来说是应该这一两年他那个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呢还是会维持的，他这样说的话，大家都心中有一个大概了，就是 要达到2%的那个通胀率， 对，他还是要 慢慢 这个目标加迈进。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政府呢，他已经通过了在明年4月的时候呢， 把那个销售税呢，就是买东西的时候所交的税呢， 提到 由 5% 加到8%，啊，到时候呢，可能对那个经济有一点冲击，所以大家都预期日本央行呢可能会配合政府呢，就去做一个补底的工作。啊，就是啊，日本政府去加税的时候，他可能呢就进一步的走去印更多的钞票出来，就是放宽那个银金。 嗯， 啊，所以啊，日元来说呢，它是啊，无论今年之内呢，有机会就是再创新低了。但是会不会是这个升息呢？我觉得啊，还是有一点保留。啊，因为它是在五月的时候呢，我要是没有记错的时候。没有记错的话呢，它应该是103.77多，103.77附近的。 嗯， 啊，它会不会啊？那么103.73它会不会那么快就啊再创新低呢？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这个升息来说，啊，在今年之内啊，它可能在年底12月底的时候，它要冲破这个。啊，叠创的这个啊，今年的地位呢，这个是不奇怪，但是这个升级我觉得暂时是不会了。 嗯， 还有就是商品货币了，商品货币方面呢，澳元走势是比较明显的，这是比较弱一点的。最主要就是澳洲央行的行长那个 Stevens 跟那个副行长呢，他们都走出来说，就是啊，不满意现在澳元的汇价过高， 干预了个市场啊。 对呀，啊，副行长那个，啊，那个副行长呢，好像叫Philip Louis 了。他说就是，要是澳元还是不跌下去的话呢，不排除呢会在汇市做出一个干预的行动，啊，所以大家都怕了。但是我觉得呢，因为澳洲的经济它还是跟我们中国呢，啊，有一比较紧密的关系 。 对。啊，所以我们既然我们的总理呢，李克强呢，他说中国的数据近两个月呢，啊，表现跟预期相符的话，啊，那中国的经济要是好的话，我觉得澳元还是应该有一点支持的。要是澳元跌的啊，差不多0.9美元附近呢，大家也不妨就跑进去呢，就是买一点的分段入市了。啊，0.9买一，买一点，要是再跌下去的时候呢，0.88又买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啊，它应该是0.9呢，应该是有一个支持的，跌下去的话，还是有机会再升上来。 嗯， 啊，还有就是纽元跟那啊新西兰元跟那个加元呢，走势也是比较弱一点，最主要我们都看见的就是那个。除了金价之外呢，油价啦，还有其他商品的价格呢， 啊， 都是比较软一点。 虽然美国跟这个伊朗啊已经谈好了啊， 对呀， 油价就比较 下得去。不单是美国了，不单只是美国了，是吧？还有就是啊，伊朗其实跟六个西方国家就是 协议， 对，达成了协议。其实那六个国家呢，就是啊，中国啦，俄罗斯啦。啊，美国啦，德国啦，法国啦，跟英国啦，这六个国家都跟伊朗呢达成了协议，就是放宽的那个禁忌。 嗯， 啊，所以啊，油价跌了下去，但是我觉得就是油价它在92附近呢，好像跌到92有一点支持。所以我对那个新西兰元跟加元来说，我也不是看的不是太淡了。 嗯， 我觉得要是加元呢，啊，应该暂时来说它的支持应该是1.0650。要是美元升到上去这个位置的话呢，大家也不妨走去沽一点美元呢，买一点加元呢。 嗯， 啊，还有就是新西兰元呢，我觉得在0.8附近呢，应该还是有个支持的。啊，大家要是跌到这个位置附近呢，也可以跑进去买一点。 嗯， 但是这个升起呢，我大家啊，外汇市场的焦点呢，应该是在礼拜四 欧洲央行议息，跟那个礼拜五就是美国出的就业数， 新的就业数据。 对对对，嗯啊，我觉得在这礼拜四、礼拜五之前呢，会是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那个变化的。啊，可能要是礼拜四、礼拜五有一点令人出乎大家意外的，比如说欧洲央行有一些什么减息啊，或者是放宽那个推出那个 LTRO 啊，那就很难说欧元可能会再跌下去，要不然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本月升息初的时候，应该礼拜一到礼拜四欧洲央行议息有结果之前呢，欧元还是应该在上一个升息的高低位附近呢，是吧？上上落落，不会有太大变化。 嗯， 还有就是美元这个升息究竟是升还是跌呢？最主要就是看礼拜五的那个是吧、啊？星期五的那个就业数据了。 嗯， 啊，但是我觉得它公布出来之后，还有的交易的时间也不太长的说的话呢。应该对汇市的影响呢，应该是下个星期才会反映出来。这个星期呢，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嗯， 或者我们说这个星期建议的波幅了，因为上个星期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希望这个星期还是可以了。欧元方面呢，我觉得我给的波幅了跟上个星期也差不多。 嗯， 给的波幅是 1.3380 到 1.3640， 我觉得 1.36 上面呢，它再升的空间应该是有限的。要是欧洲央行有什么减息啊，或者是推出大的动作的话呢，它的再是那个 1.34 支持的机会还是在的。 嗯， 日元方面呢，我觉得应该走势是比较弱一点，但是也不会直线下跌了。我给的波幅呢，就是100.80到103.20。我觉得呢，它要是升到103附近呢，大家也不妨走去沽一点欧元，买一点日元呢。 嗯。 因为它是有机会创今年新低，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升起的事了。英镑方面呢是比较偏强一点。我给的波幅也是比较可能是高一点的，但是我也觉得就是到了这是1.6380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位了，1.6450到1.6520呢，是更加大的阻力区，应该暂时来说，我不觉得英镑有足够的动力可以升上去，所以我给的波幅这个升级呢，还是1.6180到1.6420。 瑞士 对对对，瑞士法郎呢，我给的波幅呢，我觉得应该0.90呢，应该是还是有支持的。 嗯， 给的波幅呢就是0.8980到0.9240，9160说不是九二四零呢，是0.9160。对对，我觉得应该瑞士法郎呢，它的波幅是比较窄一点，所以我也不给的。180点的波幅，我觉得应该足够了。 嗯， 澳元方面呢，上个星期还是在挨打的，但是我觉得应该在0.90，应该是有一点支持的了。要是跌下去的话，应该有买盆呢，就是虎视眈眈会跑出来趁低买一点。所以我给的波幅呢，就是0.8960到0.9240。要是跌到那个0.90下面呢，大家可以买一点呢，我觉得问题不大的。 嗯， 新西兰元方面呢，我觉得0.80应该是有一个支持，不容易跌穿呢，所以我给的波幅就是0.8020到0.8240，220点的波幅应该还是差不多了。 220点啊。 对对对，加元方面。虽然它上个星期呢是收在1.6边，但是我觉得它再跌呢也不会跌太多。 嗯， 所以我给的波幅呢还是我觉得吧，1.0480到1.0650。我觉得就是要是加元在1.064540呢，这个位置呢，其实也不妨进去买一点了。 嗯， 由于现在呢已经是十二月了，大家都知道啊，汇市呢很多很多银行呢都已经开始不再干买卖了，或者是减少那个买卖了，因为大家要是 总结了啊，一年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现在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啊，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所给的波幅呢进去啊，高买低估啊，高估低买了， 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我们再为大家报道最新的汇市情况啊，谢谢安东尼啊， 再见再见 再见，拜拜。